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到，又情商翻阿笋哥翻嚟做录音啦。 大家好。 屌你！我哋大家都好眼瞓。话说我张魔力梳化真系屌你，魅力惊人啊！ 我哋死都要录埋一条声先可以瞓啊！ 系，话说咧，我哋今日想录一集谈跳制二，咁咧。 但系在此之前，我哋系咪应该讨论下？喂，近排开台 嗱，我自己想讲一样嘢噶。你发我哋发嗰样嘢，逢系选改开台就会有啲咁嘅问题。上次幾年前我記得開台選舉的時候，那時候開台有沒有的，是不是開台還是我們的台啊？ 不記得了， 我們好像是不知近乎什麼日子就被人 block 了嘛，即總之大時大節就會是這樣的。我覺得今次開台會不會是被人惡意攻擊呢，或者他們真的個 server 倒了呢？ 我覺得就是這樣就真的很卑鄙啊，說真 的。喂，香港政府做事是這樣卑鄙 的，那是 你覺不覺得現在香港政府專做一些什麼呢，即是細眉細眼啊，小人小，即做一些卑鄙賤格下流無恥的事情，即是好像今次倒樹一樣。政府做一樣東西是什麼呢？我屌你老尾，我又唔理你啦，总之孭撚咗镬系树就锯咯，即系唔好理佢，即系有啲咩感染，总之棵树唔系有啲咩问题，唔系屋企你就锯撚咗佢，砸死人就好撚大问题啊！而家真系砸死人啊嘛，系市区咁，即系砸你锯咗，人哋最多屌你两撚啫，你砸死人就唔系屌你两撚咁简单咯， 屌你好多撚啊， 啱啊，所以而家咪锯撚晒佢啦。 不過那個女仔真係其實真係唔好彩啦，講真。 呢個世界好多嘢唔好彩嘅，話説我嗰日睇報紙咧，就有一單嘢就真係唔好彩啊。咁你話有一個即係幾年前嘅一單嘢就唔係今時今日發生。話説有一個女仔就即係自己去游水啊，去泰國去旅行。就自由行嗰啲咁啦，咁你知道泰國係水清沙幼啦，小弟哥去過好多次，咁咧喺啲好淺水嘅地方咧，一踩落去就踩到咁咩石頭魚。 哦，係咪跟住上咗食肉菌嘅話？ 係啊係啊，咁啊好明顯只腳要鋸啦，咁啊冇一隻腳。 喂，食肉菌呢家嘢係咪好容易中嘅咧？其實 嗱，即係十個就冇一個中，但係好衰唔衰你中？點解會中咧 ？delay treatment 咯，即係佢可能當時一。毒咗落去嘅時候已經中咗毒啦，因為石頭魚有劇毒啦，第一大家都知道。第二樣嘢咧，佢喺個荒島上面咧訪問個女仔話自己都唔知道有咩救援啊，之如此類。咁啊，去到即係芭提雅嘅醫院，咁之後就話都冇乜得搞啊，又即係又話係繼續痛啊，咁啊隔一兩日先翻嚟香港，咁咪賴嘢咯。即係翻到嚟腳腳板啊，屌！即係有時候啲嘢好得意啊，你。你香港啲屎水嚟噶嘛？香港游水，咪话石头鱼啊！屌你老味，鱼都唔捻多条啦！屌你老味，净系得垃圾嘅啫。 不过你讲真，你呢个脚脚板就算系好好彩噶啦。 但一个廿几岁女仔脚脚板就真系唔系唔方便。 你过咗脚板，你仲行得？ 佢嫁唔得咧？ 咩 啊？唔嫁得出咧？屌你！ 你一样嘅啫。 一样，屌！好老实讲一句啊，笋哥，即系一个人廿几岁，你锯咗佢脚板同判佢死刑冇乜分别噶。 我又唔係咁睇喎，講真。 唔係大家價值觀唔同啊。 即係如果你話 靚女喎、 啊，你話如果咧個食肉菌喺大髀嗰度， 冇啦玩完啦。 你冇咗只腳咧，又唔同喎、啊。 就玩完。 喂，你而家仲有隻腳咧，其實而家啲義肢咧 係 睇唔到咁滯。 因為你屌閪嘅時候一定睇到。 咁啊冚住咗，咁啊黑埋眼啦。 同埋一樣嘢會隔一隔下啊嘛，即係好難好令到一個人去接受一個人。 隔一隔係咪好咯？個髀骨打開得打開啲。 你聽我講啊，筍哥，喺現今嘅社會裏邊啊，我哋。接受殘缺嗰個嘅標準啊，係封閉過以前噶。嗱，我點解咁講咧？ 啱係嘛？ 以前你見好多嗰啲夫婦啊，有一個嗱，我講出嚟可能係一個冒犯啊。咩叫高低槓？高低槓咧，即係有啲人咪揸住兩支拐杖，趌下趌下嗰啲高低槓嘅。你見好多咧都可以結婚生仔啊。我話俾你聽，而家你即係真係即係有呢個病。我想你都無伴終老孤獨一生，無論你是男人女人，因為而家人，我哋而家都市人啊，第一，我哋經濟能力好咗，我哋機會多咗，你喺香港揾唔到，內地揾到，你唔需要去接受一個咁唔即係自己喜歡嘅即係缺陷。 唔係，同埋咧，我哋而家呢個年代咧係點講咧？即係我哋對個 appearance。即係個外表，係 個外表， 係著重個着重個程度咧，係比以前高咗好多。 係， 以前咧高矮肥瘦，即係全部都可以做朋友。 係， 我嗰日咧，我話説我條村裏邊咧，就有個黐線佬叫糖糖咁樣。 係， 咁樣咧就我每次都好驚佢嘅，即係咧有 個雞奸嚟啊！ 唔係，佢係第一次問我攞錢。 哇，咁好 驚！今日佢仲要追住我攞添。係，咁啊又扯手扯腳，咁你又覺得喂佢樣衰，一定係失業啦，冇錢又污糟咁樣啦。 即係佢未必污糟，但係你覺得佢污糟。 係。 咁然後呢你又覺得佢哋啲窮人一定係會傷害你嘅咁樣。即係我真係存在好多偏見。 係。 之後慢慢都去，即係我就嗰時候開頭我好驚，夜晚落去宵夜嘅時候，佢咪攞錢唔俾飲醉酒追住我。係。咁我好彩冇飲酒，所以就得快過佢。係。咁第二次見佢都係驚驚地嘅。咁然後呢嗱下個康間話。唉，係咁噶啦。咁有時見到個康間同佢午夜長談，可能講兩三個鐘，大家飲下酒，即係冇錢銀來往噶啦，借親錢都唔俾嘅。但係咧就唔會歧視佢咯。係，即係都會覺得，唉，佢哋呢啲人其實好值得同情嘅，乜乜物物咁樣。好，之後咧我唔理你以前做過乜，即係我總之見到呢種人咧，即係我哋呢個年代咧對 appearance 咧嗰個要求好高嘅。即係如果我覺得睇住你個 appearance， 我覺得唔 comfortable， 即係我覺得係有危機感嘅話咧，我就會唔中意你啦。 嗱，我舉一個阿筍哥頭先講嘅例子。 咁所以我頭先想咧將頭先個比較咧，就睇到，你睇下上一代人，佢對人係多啲諒解嘅，佢哋覺得個外表唔係咁緊要嘅。即係我覺得喺呢度我都會覺得自己有啲唔好啊。 唔係唔關事，係我哋而家嘅社會價值係咁。我點解咁講咧，筍哥？而家我哋嘅文化。有一樣嘢嘅文化係大家都唔能夠去到即係逃避嘅消費文化。你發唔發覺一樣嘢？以前你去買嘢，你只要個口袋裏面有錢，人哋唔會太注重你嘅 appearance。但係而家商場化嘅香港啊，你香港而家好少一啲獨立鋪仔㗎啦，通常一啲商場裏面嘅大鋪頭或者一啲嘅名店，舉例係連卡佛啊、西姆啊、H&N 啊嗰啲 Heavy Liquor 嗰啲。你試下穿到鬼五馬六入去，即係你穿到油頭垢面，已經可能即係令到人哋不安。如果你真係乞衣咁，一定被人驅趕。 或者好極端嘅，可能一睇以為你係內地人咁樣，然後即刻擁抱你都未。 未必㗎，因為而家內地人 都好 身 乾 淨，都好身乾淨。因為我哋而家文化就係、是、我哋要尊重一個消費者，係要有呢個外表外觀好睇嘅。我哋唔能夠接受一個消費者係外觀唔好睇嘅，因為我哋受過好多嘅經驗。我哋唔可以講教育啊，好多經驗就係話，一個外觀唔好睇嘅人，通常都係冇錢嘅。嗱呢樣係真實噶嘛，即係你唔可以即係期望一個即係有衣衫褴褛嘅人，突然間喺個袋度攞幾廿萬出嚟消費啊嘛。 我經驗就唔係咁啦，即係咧我嘅經驗就係好似香港啲舊笑話咁樣嘅，話咧著住條椰子菠蘿褲咁樣，屌落到嚟，跟住然後同你突然間買層樓咁樣。我嘅經驗就係我上次喺北京，我去買部相機，差唔多部相機都六廿幾萬嘅。嗰條友買嚟玩嘅啫。佢就真係著條短褲，佢嚟睇緊四日。四日咧，佢不停咁同我講嘢嘅時候，我敢唔敢應下佢咁樣啦？咁我都覺得屌你尾一定係唔係買嘢，最尾只係佢買咗，即係嗱， 佢真係著條椰子菠蘿褲， 椰子菠蘿褲，即係咧，我想講真係有啲咁嘅人， 又真但係少咯， 亦都其實可能咧有啲人佢係後來先有錢嘅，嘅人咧，佢可能對我外表咧冇真係咁注重，我意思係佢後來有錢係咩意思呢？係可能佢好辛苦又好窮，打拼到有錢嘅，佢對自己外表轉變唔到，因為咧佢除咗咧個袋裏邊係中產之外咧，佢成個人都係低下層。 啱， 佢講嘅嘢低下層，諗嘅嘢低下層。 唔係呢啲人咧喺內地而家出現比較多，但係香港已經好少噶啦嘛，因為香港已經第二代噶啦嘛富。你話七幾年、五幾年嗰代第一代，五幾年、四幾年嗰代第一代，七幾年第二代，到我哋而家第三代富嘅時候，我哋唔會再係咁噶嘛，阿爸阿媽唔容許我哋咁樣噶啦嘛。 所以我覺得而家即係呢個年代咧，其實對即係對窮人嗰個同情同諒解咧， 係少好多㗎。我覺得 你比如以前喂，即係有時你大家聽下陶傑嘅節目啊，或者係其實好多社會研究都有講啊，即係當個年代就係、是、哇阿張沒油啊， 張沒油 ，嗰啲咩窮撚到閪咁樣咧，即係大家因為大家窮要更加團結互助，因為窮咧係一種精神文明嚟嘅。 屌你窮嘅精神文明啊！屌 即係咧窮咧窮點解有精神文明咧？即係代表住咧你係唔會去做一啲壞事。即係咧好得意啊！我嗰日同我朋友 阿精緊。 阿 Jagan 系啦，阿 Jagan 系啦，阿 Jagan 哥倾偈，我就话即系咧，其实即系咧，我哋就系觉得穷人咧，其实会觉得佢好似黐线佬咁样，觉得咧佢会铤而走险啊，乜都肯做。 唔系，但系而家啲穷人的确系咁啊，大佬。 我就觉得唔系，正正唔系咁。如果佢乜都敢做咧，佢未必会穷，佢可能会好捻穷。但系 佢会喺监狱里边。 系啦，系啦，即系咁咯。即系如果佢系。 即係而家真係窮咧，就係、是、仲要係佢冇揾錢嘅能力，佢仲要係細膽。 阿筍哥，呢樣嘢未必成立，唔信你去深水埗行一轉。我話俾你聽，有一日咧，我呢單嘢冇同你講，我一日就行深水埗。咁平時咧，我個人都會即係執得好少少啦。咁咧，而家深水埗咧，唔知道大家有冇行過鴨寮街？以前鴨寮街咪好多電子零件鋪嘅，而家執得係執啊。即係執剩幾間大嘅咋？ 咩係咯係咯係咯， 華輝啊嗰啲執剩華輝啊，而家華輝以前好多都執鳩曬，轉型賣咩賣電話啊，賣嗰啲即係日本水貨。咁咧好多嗰啲導遊啊、窮鬼啊，即係喺度打等我話俾你聽，我好衰唔衰？我褲袋咧就攝撚咗我嗰個唔係銀包嚟嘅，我係攝撚咗個袋仔喺度。我話俾你聽，我行鴨寮街嘅時候，不下俾人揞咗六七次。我次次都咁样摄翻落去，我屌佢个老母！真系呢啲地方点行得落啊，大佬！我俾人揿捻咗六七次，屌你哥唔系紧包嘅都，屌佢老母閪真系，即系你话穷人唔够胆走，屌你老母你下深水埗啦，屌！ 唔系如果佢够胆嘅时候就拎刀抢你啦，系咪？ 嗰啲又唔係搶，佢叫打劫啦。嗰啲就唔係叫貧，嗰啲就唔係叫窮人地方，嗰啲叫貧民區啦。屌，香港仲有法律噶嘛？屌，即係嗱，好老實講，而家香港人睇貧窮咧，同我哋以前睇已經唔同啦。以前我哋喺一個機會啲嘅社會裏面睇，嗱，譬如住木屋區嘅話，我哋會覺得，我哋今時今日住木屋區，我哋都可能有機會跳翻出嚟。而家唔係㗎啦，屌貧窮係隔代㗎嘛，可以，即係你諗下一樣嘢可以隔代貧窮咧，幾撚得人驚啊！即係以前貧窮唔會隔代，唔會遺傳㗎嘛，貧窮唔係病嚟㗎嘛，同埋而家貧窮係病嚟㗎。 而家窮咧嗰個壓力咧係大過以前好多，即係咧譬如話，你窮，你譬如話。香港呢即係你假如你要結婚啦、啊、我諗呢就算你幾多錢即係你個袋有幾多錢都好都唔會改變呢你嘅伴侶呢係希望有一個安定嘅居所呢、這個諗法嘅。咁、而你如果你係假如有小朋友你都知道你住喺邊度呢嗰啲小朋友就會向咩人學習。咁、啊、呢就以上兩個觀點呢即係以前冇所謂嘅即係譬如話我以前的鄰居即是大家都是那些人來的啦、我們不會覺得說喂他特別壞你特別好樣、或者他爸爸媽媽怎樣怎樣其實不是真的這麼介意的是即是你明知可能他們都是做一些不好的工作樣、但是現 在很介意的那些人要入名校區啊屌你住九龍塘啊 就算他媽媽是在樓下做小販的、喂你都會因而得益的因為落街買魚蛋可能便宜5毫子嘛即是裡面即是不是我們看得而家那麼即係唔係將啲嘢好簡單去睇嘅，即係中間多好多 detail， 令到你覺得就算同呢班人一齊生活咧，你係有啲 benefit 嘅。 因為我哋以前多咗一種嘅包容。嗱，我舉一個例子，好得意。咁咧，以前你即係好似阿筍哥講啦，就話你嘅即係鄰居係一啲嘅即係小販啊，諸如此類，你會覺得啊？冇 乜嘢咯，系咯。 但系而家你會覺得一樣嘢，喂唔得。我係一個小販，即係佢係一個小販，佢個仔可能讀書唔成啊，阿仔你又唔好黐呢啲人啊。你咧要黐邊啲咧？屌你讀書讀得成啊，諸如此類。嗱，點解我哋會有一個隔代貧窮就係咁嘅原因？而家你發覺我哋讀書以前，嗱以前冇電腦一樣讀到書噶，冇計數機一樣讀到書噶。我話俾大家聽，而家讀書全部係經濟效益嚟嘅，你冇錢，你一定係。即係隔代貧窮，唔單止隔代貧窮，仲係遺傳貧窮添。因為你而家你冇錢上雞精班，你唔掂。你靠自己努力，你唔夠嗰啲人食兩三碟雞精。 啱，除非你好聰明。 啱啱啱。 仲有一個問題。 仲有一個問題，我想講啊，筍哥你俾我講埋先。而家啲人自私咗。以前我唔記得你有冇咁嘅經歷。大哥哥大姐姐會教你功課啊。你有時問啲高年班嘅人咧，佢會喊。真係講俾你聽，你而家問，屌走啦！ 而家係點咧？而家讀書咧係就即係真係讀書嗰啲咧就，喂你有冇讀？冇啦，屌咁樣麻煩。屌其實琴晚煲到撲街。即係咧嗰啲仲即係裏邊咧仲有啲即係仲有啲溏心風暴 feel 嘅。 同埋一樣嘢啊，而家咧你問人攞碌屎咧，因為而家好多雞精班啲僆仔咧真係真金白銀去買啲碌屎翻嚟噶嘛，你問佢攞咧，喂我阿爸俾錢我買嘅，屌你老味，你俾錢我咪俾你咯。即系而家读书真系咁噶，唔系讲笑噶。你话啊，我冇钱，我可唔可以即系杀出一条血路，自己读书读得叻？你好天分，100万个一个就有。你话真系大棒，好似以前我哋你 在那些屋邨长大，一起读书读大学那些，而家真系 仲要睇你阿爸阿妈系边个。譬如话我同我女朋友最大的分别啦。 啊， 我阿爸阿妈万字都唔识得一个嘅，我阿爸识字，我阿妈唔识字嘅。 系， 即系咧，喂，你细个咧，佢第一佢教你唔到啦。 系， 第二咧就系佢哋讲嘢有懒音啊。 系， 咁你讲嘢学佢哋噶嘛？ 系， 咁我讲嘢都有懒音嘅。 系， 咁咧就系、是、我女朋友就唔同啦，佢阿爸阿妈都系读过大学嘅， 啊， 字正腔圆讲嘢。 系。 咁同埋佢阿爸啲英文又好叻，佢阿媽英文又好叻。咁佢英文呢可能係有呢、這個 由細到大都好叻。 我又唔相信，我又唔知係咪 genetic 係會有影響嘅、啊。即係咧，譬如話你爸爸媽媽叻咧，你其實咧多啲機會係會叻啲。 咁啊，梗係啦！屌你老咩所謂走坑出就早啊！屌你 好。即係我知係唔係環境嘅問題喎、 啊， 而係咧個 genetic 嘅問題喎。 係。 即係咪會遺傳到？ 一定係，我話俾你聽，呢、這個一定係，我好相信。 即係有啲 well educated 嘅精子同 well educated 嘅卵子咧， 我好相信。 即係起碼一齊係，其實會有個比較 well educated 啲嘅 baby。係、啊、咯，應該呢樣係真嘅。係。咁所以就係我女朋友可能係佢會佢 A level 啊，佢都勤力嘅，但係佢四個 B 咯。我哋嗰啲讀到血都出埋兩個 D 咁，即係唔同，即係個我諗係遺傳唔同，或者咧、 啊， 譬如你爸爸媽媽講嘢，平時都講邏輯嘅。平時講嘢嘅時候咧，都係要需要層層推論啊。 啱啊啱啊。 先有一個 topic sentence， 然後咧、啊、就係、是、contents， 跟住然後咧就 all in all 咁樣，即係有一個起承反轉合咁樣嘅。 咁你個人諗嘢都唔同啦， 即係 嗱，等於一次啫嘛，筍哥，我話俾你聽，我見到一個人教個仔，嗱，我呢單嘢好搞笑，咁咧我話説咧，有一次咧我睇電影節，咁我好衰唔衰又趕場，我平時都唔撚去嗰啲咁嘅茶餐廳食嘢啊，咁咧嗰日焗撚住去啲，屌你，即係阿黎公四啊，同埋阿即係阿爛命強喺嗰啲茶餐廳度，屌你凍喺腳勾腳趾，嗱，又冇冷氣嗰啲茶餐廳，嗰啲餐廳咧，即係而家嗰啲鋪仔啊，即係以前仲有啲炸雞翼櫃嗰啲咁嘅鋪仔。咁咧，阿賴命強就問阿刀疤成：，喂，呢排啲糖嘅價錢好高喎、啊。佢話：阿刀疤成就帶住個仔喺側邊，仲食緊支煙啦，勾緊腳趾啦。梗係啦，賴命強呢排油價高啊嘛，油價高又關糖高咩事咧？屌，你唔知啊？白糖係石油副產品嚟噶嘛？我咁大個仔都唔知白糖係石油副產品喎、啊。我食緊件西多都擘大口得個窿望撚住佢，咁啊賴命強就望撚住我，好撚自豪咁繼續燒緊嗰支萬寶路出嚟口煙。佢個仔就非常之仰慕佢望撚住賴命強，你老豆係咁你含得撚啦？白糖係呢個石油副產品，哇唔係啊嘛老友，即係你有個咁嘅阿爸，你可想而知你嘅智慧去到邊啦、啊？咁啊筍哥個女朋友有個咁嘅阿爸阿媽，咁嘅智慧梗係會高啲啦，大佬。 即係咧，係喺常識嘅範疇裏邊咧，即係佢哋係會好啲嘅。 啱啊。 咁但係調翻轉，即係譬如話，我阿爸係個手工嚟， 係 手工業嘅人嚟嘅。即係你從細到大咧，你知道佢呢啲嘢係自己做，嗰啲嘢係自己做嘅時候咧，咁你 more or less 你就會對，即係你對手工業嗰個興趣會濃厚啲。譬如話，好似我女朋友咁樣。或者是我見過，譬如話你知啦，我哋出去打工成日都見到啲公子嘅， 係 好多嘢想要揾人幫手啊。 係， 即係我覺得我拎呢嚿錢就 organize 呢單嘢出嚟咁樣，咁有錢仔就有呢個能力㗎。 啱。 咁樣咧就或者佢平時都慣咗，我想做呢樣嘢嘅時候，佢唔會靠一個人。 係。 咁但係譬如話我個 family 即係一個手工業嘅 family 咧，咁我哋就會傾向啊呢啲嘢自己搞掂啦，呢啲嘢自己搞掂啦。 阿筍哥掹過都要箍上，因為一撞到塊鏡，嗰塊鏡係咁樣攝嘅啊。 哦，咁樣。即係我就諗啊，即係其實唔同嘅家庭教育，即係係會有唔同嘅 細路仔。嗱，我再舉多一個例子，我哋離題啦，因為好遠。再講埋呢個就翻翻轉談吊掣。嗱，話説咧，拍得飛獵今年咧就揾咗一個人咧，個女仔嚟㗎，20多歲女，就做佢哋嘅市場佢去世界各地就去即係評級一啲嘅。收藏家的產品，亦都係 揾 個閪塞落去，揾個波辣夾住。咁咧， 揾個鐘喺度啱啱喺度睇表 咁樣。咁咧，話説一個女仔肥妹嚟嘅，咁咧佢咧就去世界各地咧，去到同啲收藏家咧評價佢哋嘅手錶嘅真偽啦。第一，第二個年份啦，同埋嗰個即係價值高唔高？ 提供環球性服務咧， 環球性服務嗱，係一個肥妹個樣可愛啦，鬼妹嚟嘅。咁點解佢係即係可以做到呢樣嘢咧？廿幾歲嘅靚妹，我話俾你聽，我講一個 family background 出嚟，你就會話哦。 佢爸爸媽媽就係呢個唔知荷蘭皇室嘅咩嗰啲皇叔定皇嫂嚟嘅，咁阿爺就係嗰陣時乜乜勳爵啦，咁由細到大都見慣啲靚嘢，佢都唔使讀就知邊啲係靚嘢，邊啲係渣嘢。 哦，同阿溥儀一樣啦，阿溥儀最尾冇得撈嘅時候。佢最尾就係做咗呢個中國嗰個博物館， 故宮博物館嘅第一任院長嘛，因為佢由細大都撚啲靚嘢，你啲假嘢點呃撚到佢啊，大佬？ 咁我哋嗱，我哋而家翻翻正題咧，其實今日我哋係 談 跳掣， 屌嗱跳掣二， 即係咧講下個古仔，我諗大家都知噶啦。係，咁樣咧就就係、是、個 咩先生， 五十幾歲嘅老師。同個十歲嘅僆妹調戲，咁然後咧有一次爆房，就俾差佬咧就上門查牌捉到，唔係查牌啫。咁然後打開道門，咁你都有時間著衫噶嘛。咁但係解釋唔到。咁你都唔會話我冇調戲啊咁樣。 冇教功課啫，屌你！ 我咪都冇人信嘅。 唔係啊，你要靜啲喎。 咁然後咧就嗰件事咧就即係我睇完呢單嘢之後咧，咁初頭咧都會覺得即係同普通人一樣啦，唉，禽獸不如咁樣，然後冚埋本報紙，咁又讀冇樣件事，咁聽日又第二日咁樣啦。咁後來咧，大家要做咩？ 冇，我寫低少少嘢，突然間講。 跟住咧，然後咧就後來咧，我嗰日就買了一本一周行喎。咁啊，將呢個古仔咧裏邊咧就 go in detail 再睇多一次。其實咧，所有嘢都係咁啊，一旦有細節嘅時候咧，就成個觀感你唔同曬。點解咧？就係咁嘅，個男士咧，原來個背景咧就係、是。咁佢五十幾歲老師啦，就係三萬零蚊個月，其實有經濟背景嘅喎。 啱啊！你去泰國屌靚妹咪好衰啦。 跟住然後佢咧就係、是、即係咧睇唔同嘅人嘅口述咧，睇佢都係一個好老師嚟嘅。即係平時都係教。 平時都係屌下靚妹啊。 有啲愛心嘅。咁樣咧就個老婆咧有精神病。 嚇、 啊！仲有抑鬱症。 咁撚大鑊。 係有抑鬱症同埋有狂躁症雙料嘅。咁然後 咧， 即係 玩 SM 即係其實翻到屋企都冇乜閪屌啊！ 冇啦，屌，唔係喎，狂躁啲人好撚中意屌閪嘅， 係咩？ 係啊， 係咪 Emily 嗰啲？ 屌你老味，你唔好講佢啦，真係大佬。 跟住然後咧就個女仔係咩 background 咧？個女仔咧原來母親無故嘅，即係咧嚟到香港係孤兒嚟嘅。 孤兒咁樣點嚟香港？ 唔係，即係佢係新移民嚟到香港之後，老豆老母冇要佢，咁咪住孤兒院咁樣。係啊，係啊。咁然後咧就一個人孤零零嘅啫。咁、你初頭咧喺學校表現梗係不良好啦，即係。 但係佢發育良好。 咁啊唔知啦。 咁一定係發育良好啦，小你十歲。 咁樣咧就係、是、開頭表現出嚟好反叛啊，唔聽你講啊，唔翻學啊，上堂瞓覺啊。 咁咪要吞下精啦。 咁呢種學生咧，其實對老師嚟講，佢一定係會即係你咁反叛，你對老師嚟講，佢一定會俾多啲 care 嚟嘅。 係啊係，一定抓到佢 attention。 係啦，咁然後個老師去 care 佢嘅時候，後來 就要吞精啦，屌屎 啦。知道呢個 background 之後咧。其实你对佢即系个老师，因为佢个老师原本唔系一个坏人嚟噶嘛。 喂，屌你屌靓妹，冇话佢系坏人啦。 唔系唔系， 十恶不赦嘅人都未必系屌靓妹啊，大佬。当年屌你拿破仑征战咁多，杀人无数，佢都冇屌靓妹噶。嗱，屌靓妹同杀人两回事，希特拉都唔屌靓妹噶。 即系我个前提就系、是、佢其实咧都有一种，即系佢都会谂住啊，都要制约父倾嘅。谂住咧，见到呢个靓妹都几凄凉咁样咧，就俾多啲关心同爱佢啦。 所以最尾俾一条捻佢。 咁样咧就咁、那个女即系咧个女仔咧又系咁十岁，其实都好奇怪。今次咧就系、是、个女仔主动话要以身相许嘅。但系十岁嘅靓妹咧，即系有以身相许呢个概念咧，咁我嗰时候就明白到，其实而家嘅后生仔，即系特别系女仔，其实个精神发育系比男仔。做好多，咁我十岁 肉体发育就做好多。 我十岁咧，我谂我未明白咩叫以身相许。系啦，咁然后咧就 屌，我话俾你听啊，顺哥，孤儿院长大，唉，环境复杂，乜都叻过我哋噶啦。 系嘛？ 系，因为佢喺一个复杂嘅环境里边，佢乜都会行快我哋好多。 嗯，跟住然后点咧？那个古仔咧就继续发展落去啦，就系、是。咁啊，讲紧十岁嘅时候，那个靓妹咧就已经以身相许，就屌咗第一 Q。 系， 咁咧本来都冇事嘅，即系咁啊，屌完一 Q 又一 Q 咁样啦。第三次，佢咧个教师咧就走去即系平时咧上堂嘅时候已经好奇怪啦，即系间学校冻嘅时候咧件风褛俾咗佢着啊，咁样嗰件衫仲可能写住个老师个名嘅，咁样即系学校已经系做紧好多 special offer， 即系佢喺人群面前咧，佢已经唔介意话俾人嚟听呢个女仔同佢有一种好特殊嘅关系，咁而咧校长亦都警告佢，咁、那个老师就成日话，我当佢只不过系女啫，乜乜七七咁样，咁然后又觉得啊，其实咧呢啲咁嘅女仔应该对佢有多啲关怀嘅， 咁然後咧就點知放咗學咧，咁佢哋喺荃灣咧就去租嗰啲曱甴房啊，即係嗰啲房咧有啲曱甴爬嚟爬去，有黑蟻睇嗰啲咧，張牀仲濕濕地，上手射完精未抹乾淨，你又瞓上去砌嘢嗰啲。咁樣咧就我就覺得好奇怪啦，即係呢度應該我哋仲可以詳細講啊，即係咧點解咧你有幾萬蚊一個月，即係屋企 好心你租間屋啦，屌你！ 唔係即係或者唔租屋都好，你都可以租酒店。 啱啊。 係啦，咁然後你話帶個女上去。 啱啊！ 冇人知噶， 冇人知噶， 冇人知噶。屌你咩搞到政府查，即系警察查牌，即系本来呢条女你可以砌佢砌到16岁，然后合法咁不停咁砌佢。即系咧，听完一个故仔之后咧，我就觉得就减咗，即系对嗰种所谓禽兽不如嗰种谂法咧，我系越嚟越少噶，因为我对佢即系两个都有啲同情啊。 禽兽不如，我话俾你听，边个禽兽不如？煲树就禽兽不如啦！我屌佢老母，印度啊，有核武唔系核子反应堆啊，我嚟发电咋？就话人哋违反呢个咩核不扩散条约，我嚟发电俾啲人民我嚟食饭啫，咁都话唔啱，煲树就禽兽不如啦。好，继续讲 呢单嘢，你又点睇咧？ 嗱，我自己咁睇啊，筍哥， 你係咪頭先寫低咗三隻字啊？ 唔係，嗰三隻字係第一間再講嘅。 你老母嗰 三隻，唔係粗口嚟嘅。嗱，第一呢、這個教師有幾樣嘢，我係好覺得即係值得同情嘅。第一樣嘢，由細到大可能未見過咩女人，即係我哋第一談跳掣一，我哋已經講過噶啦。你一個人未見過女人嘅時候就好易跳掣。嗱，我講一單親身經歷俾大家聽下。當年有一單嘢，幾震撼我哋學校㗎。话说我当年就临毕业，嗱我毕业嘅时候都系擦下擦下，屌你老尾，我仲系着紧嗰阵时，大家喺萝卜裤啊嘛，仲买嗰啲大地牌扯裤咧，知唔知边只啊？ 圆 捻晒袋啊，有条嗰啲布带，我嗰日去买条，我谂住而家 系咪银色扣嗰啲？ 系啊系啊， 即系有啲人话要咩裤头带 嘅，系啊，嗰啲粗扯布裤，我觉得好有型，我谂住买条 oversize 嘅着下，而家 old school 啊嘛，点知原来买唔到嘅，嗱我话俾你听，嗰阵时仲着紧啲咁嘅死人扯裤学生鞋，阿妈拖住。我隻手行街，跟住中午喎，仲要係咁嘅。咁嗰陣時咧，一有個學生咧，中一入嚟讀嘅，嗰陣時係應該係一啲新移民嚟嘅，第一批新移民。佢係喺內地移民落嚟嘅個女仔。咁咧嗰陣時好震撼我哋學校嘅，點解咧？個女仔中一，嗱中一啊，筍哥你記住，我中一嘅時候四尺幾高， 中出啊， 四尺幾高。個女仔中一五尺六寸高，三圍我諗就咁睇落去啊，以我而家量度36。C 字啲23腰36 pat pat， 我话俾你听，一放学有啲阿 Sir 即刻黏住佢打排球，即系你谂下嗰阵时个咁震撼嘅女仔中一、哦、有咁嘅身形、哦，咁咧我哋好多啲即系中五毕业，我就陈老懵懵啫，我啲啲同学已经即系屌你老尾，又话啊呢个系我契妹啊，又要 钻木取火 啊， 又话啊我要教你功课，我嗰阵时读书又唔捻掂，屌你老尾朋友又唔捻掂，去大家乐饮嘢仲有人请，屌你阿妈俾得5蚊零用，屌你老尾嗰阵时个头好似山哑人咁样，仲要问同学借啲遮泪水，即系翻学话你听日我咪带遮泪水，借我遮我头嗰啲人嚟，屌你老尾，咁啊梗系冇我哋份啦。咁我想话俾大家听，点解十岁靓妹可以令到嗰个阿 Sir 跳掣？第一，真系有啲咁嘅靓妹嘅，真系你见捻到眼都突噶，即系你谂下，哇个靓妹咁捻索足笋波，屌你老尾！喂大佬，你唔食浪费啫，系嘛？你唔食白唔食啊！第一样嘢系咁，第二样嘢见得女人少。嗱，我话俾大家听，我唔知即系阿笋哥点睇我啊？我见女人，我谂就即系。腳毛都數唔曬啦！啲女人，即係喺我面前打開個波，打開埋個 I 嘅女人，我諗我啲腳毛、手毛、頭髮加埋都數唔曬，真係。你而家有個女仔喺我屋企，我諗剝曬衫，我叫嗌著翻衫走啊女，唔好玩啲咁嘅嘢，大佬。即係有一日我見到咧，喺地鐵啊，我同我老婆見到一單嘢好搞嘢。話説有一個年青男女，咁咧就喺地鐵度打車輪喎，地鐵站，咁咧就。眾目睽睽啲賣飛機，6點嘅旺角地鐵站咧，幾撚多人啦、啊，喺度打車輪啊，攬住一嚿。我同我老婆講就話：，哇！如果我老婆即刻望住我，喂，如果你係點啊？我就唔會咁啦。大熱天時30幾度，冇冷氣，而家都唔搞嘢啦。屌你老味，冇冷氣，而家都唔多手啦。你屌你老味，叫我嚟而家同你打車輪，你冇嘢啊？30幾度攬撚埋一嚿，因為見得女人太多，即係你話。 啊，仲有一樣嘢想講，而家好多同事咧，唔知點解中意去嗰啲咩露營啊！屌你老尾，哇！屌你老尾，三四十度啊，男男女女一齊去露營。咁我老婆就話：哇，會唔會去搞嘢？我話你都戇撚鳩，你叫我而家去露營搞嘢，冇涼衝三個字，我已經唔撚搞啦。話説有一次我上網吧，我同阿筍哥講過啊，我老友開網吧上撚到條女好撚正，一坐落嚟，我話喂，沖涼先。冇凉冲嘅呢度吓，唔系话喂咁唔搞。 你去任贱网吧， 我老友开网吧嘛。 系咩？ 系啊， 嗱，喺边啊？ 咸湿嗰只，话说咧，嗰阵时喺佐敦开。 系咪冇咗噶啦？ 咩执咗啦？咁咧一上到条女好卵正嘅，一坐低，咁咧就话喂阿九护士，喂阿、你系咩哥老友啊？ 系咪又开机费咁样啊？ 屌我去到乜卵都唔使俾咧，屌你仲开咩卵只机啊？个老友我开啊，嗰间我老友开啊，一上到喂冲凉啊女，呢度冇凉冲吓，唔系话哇咁点搞嘢？冇啊！我同你攞啲濕紙巾把把吹啦，吹撚完大鳩粒你咪坐上嚟咯嚇！我唔係話喺呢度，嗰嗱我話俾你聽，嗰、那個我唔知道你有冇上嗰啲鹹濕網吧咧，佢堆撚住部電腦之後咪即係嗰個位咪好撚窄嘅，我坐喺度點啊？佢係啊，牀咧冇啊！我話哇咁唔搞，即係我見到兩太多大佬，你都比我好啲環境喎、啊，你坐喺度點屌啊？好撚辛苦啊！第一、第二樣嘢冇涼衝，我點臭啊？臭啊隻手！第三樣嘢。屌完啦，我要冲个凉啊，大哥！你唔冲个凉，最少掹下个身啦、啊！屌你张床，我瞓下，乜卵都冇！屌你坐喺度戇鳩，即系我老婆讲一样嘢。阿九护士，你而家见女人见得太多啦，环境又见得太好啦，你唔会去边啲咧？唔会打野战，唔会去一啲屌你老尾无啦啦去地铁站打 K 轮抄嘢。即系而家真系，哇！你唔整得笪好啲嘅地方啊 ，setting 有翻咁上下，屌你坐你都戇鳩啦！即系而家去屌閪啊，都去啲高級時鐘酒店啦，都唔去啲低級時鐘酒店添啊！即系你話嗰陣時鐘酒店，第一冇原廠啊、電視機啊、冷氣啊，屌你老味，嗰啲已經唔撚去啦。咁嗱，佢話説翻呢個先生啊講，就因為佢見得女人太少，咁咪二挑制咯。如果你成日見女人嘅，講真，一個靚妹同你投懷送抱，你會好家定啊！你哇屌你老母！喂，食啊呢啲坐監喎，即係你會第一樣嘢咁諗。第二樣嘢，我唔係冇得食啊嘛。我而家彈一彈隻手指，我夜晚黑屌你老母使幾千蚊，屌你老母！即係你唔好講使幾千元。 你都係講真，即係你諗下，你有三餅嘅嘢，我當你平時個 expenses 去到兩萬蚊。 啊！ 屌你咩有萬零蚊，你東莞玩乜都得啦。 啱啊！你唔使過東莞啊，你安全啲去澳門啊，你買張套票啊。我一個禮拜打你去兩鑊好唔好？ 啊、 一个礼拜嗱， 三千蚊到， 三千蚊到，屌你老尾， 都系皮麻皮松， 皮靓嘢，一个礼拜去两镬， 同埋你去到五廿零岁，一个礼拜去唔到两镬。 我而家都去唔到两镬啦，屌，即系你吹， 你去唔到系唯一冇钱啫。 唔系啊，唔系真系去唔到，唔系冇钱。屌你一晚都屌唔到两次閪啦，即系讲真一句，你乜女人都见捻过晒，即系你话除非有三个閪窿啊，屌你啦，插十二个波嗰啲，我未见过，我都想玩啊。 不过我觉得咧，今次就系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佢嘅性欲咧，其实冇得正常咁舒适啊。点解咧？就系、是、你我都听过有啲朋友咧，佢个老婆，即系佢老婆系有精神病嘅。 系。 即系咧，一系咧就系 疯狂吹箫， 一系疯狂屌閪。 系咩？喂，呢啲介绍我识，我放到手啊！ 即系佢嗰种屌法咧，就系同同你即系。喂，你可能系性爱本身系有沟通噶嘛？即系你要喂正所谓屌喺度就位啊！即系你就少少，佢啊就少少咁样。我 friend 话：哇，屌佢对你嗰碌棍波咁样插粉粉。 哇，好中意喎！未玩过呢啲喎，屌你喂，笋哥你介绍我识啊！ 然后咧，粒春豆好似音乐健身球咁。 系咁你。 即系你 谂 啊， 嗱，想 同 你， 即系咁样，即系佢咧，其实系当你直头一个即系 发泄工具， 发泄工具。即系咧，佢话喂，你以前捞分嘅，佢话，即系咧，即系你系觉得俾人忽紧，唔系同人忽紧。即系咧，亦都听过有啲咧系完全唔搞，完全唔搞。即系咧，可能搞嘅时候咧，即系你完全唔觉得哇冇 romantic 啊，乜都唔系。即系咧，佢觉得喂，简直佢个 sex experience 简直系垃圾。咁樣我覺得咁亦都令到其實增加咗嗰個男士呢有動機出去，即係對其他女人一咬傻同埋奔跑嘅時候呢，可能佢肉體已經去到50歲，但佢個性經驗只係去到咗10歲 嘅。啱啱啱好多呢咁嘅人㗎，尤其係做我哋呢行嗰啲。因為我點解做我哋呢行嗰啲多呢，通常都係點解呢，讀過書你通常做得醫生護士，老一輩嗰啲你可能讀書好撚勤力。老一輩做護士嗰啲會係點嘅呢，通常都係我自己理解下佢哋，因为以前做护士的要求都很高的嘛，入不到大学那班就去做护士咯。 嗯， 即是他们会真的入不到大学啦，做不到医生啊，咁啊或者是读护士啊，咁都是一个专业。尤其以前啲女啊，我话俾你听，边度最多医院，啲老一辈嗰啲护士长最多名车伊丽莎白， 因為以前通常那些讀不到書啊，即入不到大學啊，屋企有啲水啊，那些可能就走去做護士那些，就係有啲水。即你見過停車場很多靚車嘅，都係通常不是醫生。咁啊，因為屋企有啲水咁啊，你又讀得下書，咁啊做咗呢行。咁你通常個愛情經驗好少噶，通常你讀不到書，老一輩那些傻傻滾那些，而家都不是做護士噶，做樓面噶。即系做咗楼面，你嘅性经验可能多啦。咁呢啲性即系爱情经验、性经验又好少，一见到女人咪跳掣咯。尤其女人投怀送抱，哇，自己黐埋嚟即刻跳。我话俾你听，喺我眼见好多男同事，我哋呢行都系咁样样出事。有一个女同事，譬如我太太而家做紧嗰个咁啊，有啲女同事投怀送抱就黐捻咗线，就同佢喺埋一齐，搞到屌你妻离子散。呢啲唔係叫玩女人，呢啲叫俾女人玩。同埋有啲同事呢，我哋係點呢，去撚咗大陸，香港有頭家，大陸亦都有一頭。呢啲就唔係叫玩女人，呢啲叫俾女人玩。 好像我哋香港好多攝影師啊，即係都係你知早年啦，即係全部捉返晒大陸。 係。 即係有一啲拍檔同我老闆合作開呢、啊、上到去嘅時候都係頂唔住。啊、即系最尾上面有头家几个女人 咁啊，戇鳩啦！屌，你做乜有头家啫？有女人冇所谓，你冇有头家嘛？ 我真系觉得好奇怪，即系 你咁热爱家庭嘅。 好，你开头咧，你对呢个爱情啊嗰啲嘢懵懵柒柒咧， 啊， 即系真系唔怪你，即系可能即系谂住话我要承担一切咁样。喂，大佬，你三四十岁人， 唔系有好多三四十岁人拍拎过一次拖嘅啫嘛？ 即系你对人生、对性爱、对伴侣、对感情、对朋友，即系各方面，你其实已经去到一个比较成熟嘅状态啊嘛。 唔系，佢你期望佢成熟啫，实际佢哋未成熟噶。 其实咧，跟住然后佢即系最尾嗰啲咧，仲可以同你讲话要即系为啲假爱情牺牲一切啊！我都好尊重有啲人，佢系有真嘅爱情嘅。即係佢可能為佢老婆可以做好多嘢，我都覺得係咁啊 ，positive 嘅，即係係，但係我就唔係好贊成嗰啲人真係因為咁而跳。 阿順哥，你係咪冇食？你係咪食得好多迷幻藥啊？今日，屌你錄呢個節目，你講呢啲嘢，順哥話俾你聽，有一次我講咗我幾鑊嘅呢鑊嘢，有一次我過澳門玩，咁咧話説咧，嗰條女咧就一你睇我而家，即係嗱，你由識我到而家，我其實個樣係比我實際年齡係細噶嘛， 係咪？ 神哥，你是第一次被人打一身。咁我识得我嘅朋友都知道我个样子比我实际年龄系细咗啲嘅。咁咧，你尤其去啲夜场咧，啲人会觉得你啊，屌你老味靓仔，第一次嚟玩。咁咧，话说咧，有一次咧，我夜场，个女咧同我讲，喂，阿九护士，嗱，我今晚唔俾你翻香港，我搣啦张套票，我搣啦张船飞，你今晚要喺度陪我，我真系好中意你嘅咁样。哇！你快啲搣啊咁，咁条女咦俾你大捻到我唔搣，嘿你好衰嘅，哎呀老公你点点点点之后就开始嚟嘢啦，嗱我人哋好中意你噶，你知唔知啊？你好似我以前个男朋友啊，点点点点啊，喂我呢个手提电话坏咗咁，哇咦啱啦，你手提电话坏咗唔好捻用啊，咁佢哎呀你好衰嘅，点点点啊，哎呀你系我老公仔啊，我哋咧要温柔啲，我话温柔啲又唔好啊，屌屎忽我唔好，后屘条女。见你玩嘢，佢都屌你老味，玩得几次佢褪态。呀，好多人咧去夜场咧就系呢啲跳掣，条女冧得你两粒，吹箫吹得你两吹，望住你笑，你又觉得佢真系爱你。大佬，屌你老味，呢啲唔系叫爱情，呢啲叫调情。 喂，但系咁好痛苦啊！嗱，你讲真，你落到夜场玩，你都系想俾人哋冧下啫，系咪先？你都是想人哋讲啲舒服啲嘅说话。 屌你落得高啊，国家呢啲假噶啦，大佬你十年落一次，你咪讲开心咯。你一个礼拜落几次，你都唔想听啦。 重点咧就系你落到去咧，你就系想听啲假嘅说话。喂，仆街，佢落到嚟，喂，你哋仆街又光头腰挛拆叔咁样，屌 啊！啱啦，你讲呢啲啱啦。屌你谂乜？你冇理由讲啲靓仔，你玩咩啊？屌靓仔，你玩鸠我咩？ 唔系，即系我觉得你咁样落到去，你其实系咪即系？ 唔系，我都系想屌个閪嘅咋， 系嘛？ 冇嘢做啊。 喂，咁你就唔好落级啦，你直接落去。上房咪得咯， 唔係落級啲女有得揀咯。 啊咁啊， 啊你其他冇得揀，即係嗱，我點解講咁嘅例子咧？就係有啲人因為未去過啊，我曾經帶過好多朋友去噶啦，好多我呢咁嘅年紀嘅朋友，四十歲嗰啲即刻調整，因為以前未去過啊嘛。咁一去到咪即刻黐線咯，哇條女咁樣喎，哇又話幾愛喎，大陸嗰陣時啱啱開放，一開放夜場幾撚多人黐線啊，幾撚多人上面有頭住家，哎、就係、是、因為咁嘅原因。嗱、哎，我哋如果見得女人少，尤其女人即係男人啊。你在呢啲環境好似阿先生咁樣，十歲靚妹咪即刻賴嘢咯。 其實咧，我覺得咁係咪應該咁樣講咧？其實咧，大部分嘅男士咧，萬一咧有女性咧， 肯主動咧對佢好啲，然後咧或者係去講一啲令到你即係氹你啦 嚇。 咁、其實人係好容易落答嘅。 唔係，我如果有女人同你咁講嘅時候，我好主張大家第一時間抽身，第二樣嘢即刻去夜總會，第三樣嘢你去夜總會去一個禮拜之後先同呢個女性繼續相處，你就會好好多噶啦。 咁係。 嗱，第二樣嘢我想講嘅咧，那個靚妹，我想同大家講，我諗大家都好，即係呢套戲應該好多人都睇過噶，這個殺手不太冷。這個殺手不太冷咪係阿嗰個叫做乜鬼嘢法國男明星做嘅。嗰套戲小弟有幸睇過 director cut， 嗱全世界想這個殺手不太冷呢套戲咧都係 cut 咗噶呢段。講呢個女仔係曾經勾引個常年老咧就做愛，係講佢兩個之間一個愛情故事，就唔係一個父女故事嚟噶。當年Lubisson 係咪 Lubisson 拍嘅呢套戲？ 唔記得啦， 我唔記得係咪 Lubisson 拍。當年呢套戲喺法國能夠震咁震撼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佢係一套三級片。佢呢套 director cut 咧，當年有呢個小朋友，呢、這個其實唔係靚妹嚟嘅，已經成年㗎啦，不過樣似靚妹啫。就即係有一個嘅裸露鏡頭同呢、這個即係上年老即 係 上牀嘅。咁呢套戲震撼嘅原因就係因為有一個忘年戀喺入面，但係因為為求咧佢可以打入國際市場，就將呢段嘢剪咗嘅。咁咧小弟有幸睇過嘅。咁呢套嘅戲咧就即係正正俾我諗，即係呢個先生俾我正正諗翻係呢套戲啊。咁如果大家有幸去揾到 director cut 睇翻咧，你又麻煩 send 一 send 俾我，我都好希望再睇多次。咁你話呢個先生食十歲靚妹咁，可能嗰十歲靚妹真係好靚智硬咧。同埋一樣嘢，我想同大家講，唔單止係男性，女人而家嘅女人啊，我好希望大家都見多啲男人。即係如果你話啊，唔係喎，我好難揾到一啲男性嘅對象，輸多金啦 ，NSM 啦，你哋拍多啲冇即係冇負擔嘅拖。點解我會咁講咧？就係、因為而家好多女性都覺得一個男性係我嘅財產。我要去點點點捉緊愛情，我點點點鉛製一個人。 我覺得真正的情況咧就係、是如果咧，即係點解上咗年紀嘅女人咧係咁吸引呢？好多時就係、因為佢對男士冇要求。 啱啱啱。 即係咧，其實都係當你見得多嘅時候咧，你真正嘅時候你就發現其實咧，你前面嗰個男士佢乜都俾唔到你。 啱。 即係咧，我諗即係真正嘅女士，即係而家呢個年代嘅女人咧，佢有呢個覺悟咧，其實先會真正變得可愛。 咁啊，起碼要四五十歲咯。 係咯。 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廿零歲靚妹，你又想同個男仔結婚啊，又話驚跳掣啊，又話驚沉船啊，你咪多啲去揾一啲唔負責任嘅拖拍啊。 我琴日就收到有個女仔 send 咗幾張相俾我睇，咁佢話佢啱啱增咗肥。跟住然後咧，佢話：，原來我呢個角度睇係咁可愛，我一睇到之後即刻冇，聽到即刻冇管動。係，之後咧，我心諗：，好啦，我已經唔落你答噶啦，即係我，即係你講呢啲，我已經唔落你答。跟住然後， 邊條嚟㗎？ 我、即係有啲朋友啦 喂，你冇閪屌 啊！冇咁。 介紹我識我啊屌！ 跟住然後咧，我就諗其實咧但係佢，我諗咧，其實佢仲係即係呢一種咁嘅女仔咧，其實都會喺度諗緊啊，點樣喺。唔知係咪 achieve 緊一啲實際嘅嘢啦嚇 ，even 唔係 achieve 實際嘅嘢咧，佢都 draw 緊人哋 attention 嚇、佢呢種人佢需要好多 attention， 佢先會覺得 feel comfortable 係 嚇，唔 係啊？哦，你講嘅談跳掣，我啱啱寫低紙嘅順哥，你咪講咩？我想講一樣嘢，談親情。話説今日 點解要變親情咧？ 唔係，因為我哋講開談跳掣嘛，咁我哋談親情講咗一，未講二啊。咁話説咧，今日咧我睇電視有一個女人，咁咧就落嚟香港尋親。咁話説咧，佢以前啊俾人賣豬仔咧。去撚咗咩東莞做啲咩家傭啊之類之類咁咧， 東莞做曬喺香港俾人困咗去東莞做家傭。 係咁話説咧，就話而家咧就想落嚟香港尋親。咁咧以前咧佢喺英皇道嗰度嘅阿爸即係開間鞋鋪。我想同大家講一樣嘢，點解嗰個人要尋親呢？通常都係家境突然間中落啊，唔好啊，咁先突然間想尋親啫。如果你中咗幾千萬六合彩，我唔相信啊，筍哥你會尋親。你希望死老豆、死老母？嗱，我話俾你聽，男人發達最希望第一樣嘢係咩咧？死老婆。 咁啊， 即係你啲親人死曬最好啦。哇！屌你中咗三千萬六合彩，突然間冇撚曬朋友，哇！發達。 咁 最好就係咁咯，即係你可以唔俾佢知嘅啫。 屌你啦，中咗三千萬六合彩，你會唔知道你自己都唔會，你自己個嗰、那個性情都變曬啦。 唔係，即係你，我意思係話你可以唔俾人知啊。 好難㗎， 係咩？ 你試下中三千萬六合彩好難。 我都想試下，試咗話俾你聽。 你試咗，你唔會話俾我聽啦，屌！試咗你成日會懟鳩冧我啫。 三千萬 又唔會。唔係我話俾你聽，試咗你會點咧？哎呀，你朋友窮好窮，搞破產搞破產咁。不過好啦，我哋今集都係咁。